信密宗啊，现在也信啊，我有两个很亲近的仁波切，其中有一个他教我了一些跟禅坐有关的东西，所以我这次也跟你们分享。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上司教我的，一个很亲近的上司教我的。他是这样讲啊，他说有这个概念啊，这个先讲一些概念的东西。我们的这个打禅啊，一定大家有听过什么禅坐啊、禅修啊、打禅啊、禅三、禅七啊等等。禅啊，也其实分为，如果你就光看禅这个东西，打禅、禅修啊，它在应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叫做止，一个叫做观。一定有听过止，我们打止观，就是有止禅，还有观禅。止啊是停止的止，观是观想的观啊，所以你看它那个字啊。一看也看得出来，止呢就是让你把你的思想停下来，让你不要再妄念纷飞啊。因为其实我们上课上了这么多书啊，这个金刚经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最主要啊就是要帮你止住你的那个无穷无尽的妄念。念经啊是一种方法，那么我们上课也是一种方法，但最终不管你从任何一个法门啊，尤其是禅宗，你最后必须经过禅修，否则你永远没办法成就。像我们这一群人啊，禅修的机会能成就的机会都已经不大了，更何况你不做禅宗。那么不经过禅修就能够有所成就的人啊，也有很少。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基本上不太可能。当时正法时期啊，就是佛陀在世的那一千年，前面的一千年，他灭了以后那一千年，前面应该讲那一千年都没有，前面那五百年，就是佛陀出世正法时期的前面五百年，的确有很多人没有经过禅修，竟然能够有所成就，就是说他就成佛了，或者是超离心见性了。那么我们现在啊。在末法时代，其实能够真正明心见性的机会啊也不大，如果不经过禅修基本上是没有机会。好，我们刚刚讲过啊，这个禅分为止禅跟观禅。我们如果真想打禅啊，或者是我们上次说我们想要自己在家开始练习，看看有没有办法，就是说在禅修里面自己在家打个什么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啊。如果我们真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也只能从止禅开始。观禅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上课还上的没有这么后面，如果你金刚经上到大概第三十品后半场的时候，它就会告诉你了。我们其实啊分为两个阶段，你在不管是禅宗也好，禅修也好，金刚经也好，第一个啊，你会先让你自己的心静下来，之后啊，你才有能力去观察外面的事物。所以止啊，就是第一步，它先让你的这个心啊静下来，让你的心能够安定下来。那么观禅呢，就是说你会开始需要观想一些东西，你要去观察一些东西。那如果你心没有办法先心如止水，你哪有能力去观察？所谓观察是说你的心要是要。一片镜子啊，一个明镜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污染，就像一个非常平静的水波，你才有可能去照到外面的东西嘛。所以我们说急而常照，照而常急啊，就是说急是什么？急是急静急灭啊，那个急是说我的心啊，内心是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光明，所有的事情都很清楚了然于心。你才有办法去照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他如果内心不平静，他没有办法往在外面照见这所有事情的真相。我们也照，我们看到乱七八糟东西啊，我们那个叫做看，我们不叫照，人家是照见。照什么样的人能照见？你的心非常的平静，明心见性之后，你才有机会去照见真实真相。你 你不明心见性，你根本没有办法照见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我们有指禅跟观禅。好了，那你说好吧，那我就开始打指禅好了。我的仁波切是这样教我，他说打禅啊，那我们知道哈，我们至少我们这一群人，我们的能力啊，我们的目标，先从止禅开始吧，先让我的心，不要有无限的妄念，或者我的心啊妄念出来的时候，我会告诉我，哎呀，我妄念又出来了，我又想买了，我怎么又骂人了？搭配你还是把你的那个先 mute 一点点哦，因为我还是会听到你的，先 mute。最后我大概这一段落讲完，就大家 mute， 然后大家可以讨论。说刚讲了什么东西啊？我说我的心啊妄动，又开始妄念起来了，我的心杂念又开始了，我又想买，糟糕，我又想骂人，我刚刚已经骂人，然后我怎么又开始担心，然后恐惧，然后憎恨，然后爱得不得了，无法放手，那怎么办？其实我们上次有讲过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或只怕不觉。这个禅坐或者我们打这个止禅啊，就是帮助我们，如果能够把妄念给扶住，那是最好。如果妄念没有扶住啊，那至少我妄念出来的时候，我能够在第一时间就觉察到，那觉察到，而且我有能力呀，把它扶住。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啊，所有的妄念都只能把它扶住，就是把它降服那个妄念，把它扶住，然后不要起来。事实上，你修到明心见性最后面的那个登地以上的菩萨或者法身大士，他们是转我们的妄念或转烦恼为智慧为菩提，我们现在就是烦恼无穷，你也没有能力去转化它，你只有能力先把它扶住，把扶住扶住，慢慢慢慢以后你再慢慢的去把它转化，因为扶住啊，不是一个永远的解决之道，是一个暂时的解决之道，你扶到最后它还是会爆发的。像阿罗汉是修小圣的，他就是用扶的方法，所以最后没有办法，还得走回来，还得去修大圣。所以我们先扶住他。那我那个仁波切就跟我讲啊，他说你看啊，那时候是他在讲心经的时候，我们在讲那个五蕴啊、眼耳鼻舌身意嘛。他说你看啊，你就把它想成啊一个蜘蛛，在中间它有五条蜘蛛网，那个蜘蛛啊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意啊。那个每次讲到心的时候，我都有提醒大家，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心脏啊，扑通扑通在跳，不是那个心脏，那个是我们色身的一部分啊。我在讲的这个心啊，是我们的 mind， 那或者说原本清净的本性啊。好啦，那有五根蜘蛛网，那五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就是你的触觉。你去想啊，在一个没有练过禅坐那个蜘蛛啊，到处那个蜘蛛如果从来没有禅修过啊，好啦，那五根蜘蛛网啊，这边掉了一个叶子下来，哎，它也跑过，看一下，那边掉了一个小虫过来，它也跑过去看，那个可能已经吃饱了。那小虫掉下来就掉下来吧，那你为什么还要跑过去看呢？你想想看，那一直有东西掉下来，还有五根蜘蛛网就不停地跑，来回的奔跑，那你看那个蜘蛛是不是最后是不是累死的？所以他说我那人家就问他了，那你已经吃饱了，那个虫掉下来你干嘛又去看呢？哎，他说不行啊，我看到了我不去看我很不安心啊，我就是要去看一下。所以啊，现在我们没有经过禅坐，没有经过这个修行的心啊，就像那蜘蛛，没办法不过去，或者说你明明知罪，你要你就是想要过去看，要不然就是说你明明知道根本不应该去看，你就想要去看。那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更糟糕的情况是根本就没有蜘蛛掉下来的，你妄想的，你觉得那就有蜘蛛了，你就拼命的跑过去看，怎么跑过去看没有？那跑过去看又没有，还要做一堆的事情，那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蜘蛛或没有树叶要掉下来。他就在形容我们心情的是这个样子。好了，你说我人生啊充满了 frustration， 充满了苦痛，哎呀，每天去上班啊，或者每天回家呀、啊，面对我的这个不管是先生太太或者是老 上班，交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project 给他，他怎么还骂我呢？他怎么还想扣我薪水，还想怎么弄我？非常奇怪的一个人生经验啊。对朋友也是这么真心对人啊，为什么得到的真心，就是说我们说哎，怎么真心换无情啊？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的。那你会说，那这跟禅坐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好了，那我们仁波确实跟我们讲，他说啊，人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frustration？ 因为啊，你对于你自己的心，还有你旁边的这个境，就是这个旁边的这个境界啊，你没有觉知，你没有所以我他在跟我们讲，就是说在你要学这个 awareness， 你在做整个禅坐啊，其实你在build 你自己的这个awareness 或 mindfulness。另外一个呢就是 alertness， 那叫警觉性。第一个是觉知觉察，你要先对你自己、你的生活、你 life purpose， 或者说你到底想做什么，你到底现在处于什么样一个心境，第一个你要先有觉知。好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外面的环境啊，对于外面的环境的变化，你也要有觉知。我们人很糟糕啊，我们的人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或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现在的状态 state of mind 到底是什么。第二个呢，外面环境一直在变动，哎，我也没感觉耶。我们呢，抓着一个坏人就死命的说他是坏人，可是你没有能力观察到，其实那个坏人啊，他在变化，他可能已经变成好人了，他从你的那个旁边的那个大恶人已经变成了你的贵人了。但你却没有能力觉知到这件事情，非常糟糕。所以啊，他说整个禅坐啊，就是希望啊，让你的心啊能够清净，或者说用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去讲，让你原本就具足的那个清净心啊，那个真心本性能够现前。打禅呢，就是希望啊，把你真心本性外面，我们上次都说过，包了一大堆的垃圾啊，还有那个贪嗔痴啊。那些粪土啊，全部把它擦拭干净，把它拔开。哎，那我们原本就具足，就是我根本从头到尾都有的那个真心本心的本性的光明出来。本性的光明出来了，你就不会再被你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妄想给罩住嘛。好啦，那仁波切说，你看啊，我们先讲你去上班。因为我也跟他讲，我那时候还在上班，我说苦啊，不管你怎么努力做啊，都是苦啊，天天都是发生的事情啊，跟预期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他说，你看啊，你今天很高兴的去，很努力做一件事情，然后呢，去找老板。一进去之前呢、啊，你希望你被老板赞美，说你好啊，很棒啊，什么什么的。哎，结果呢，你进去之后，老板呢就心情不好，劈头把你骂一顿。哎，他也不见得是觉得你发帖做的不好，反正他就是心情不太好，就把你骂了一顿，你非常郁闷走出来，那今天一天都不开心。他说为什么？因为你连生活环境一点觉察力都没有。那你自己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进去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期望，你老板会说你好话，或者你有觉知到可能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或者甚至你没有任何的预期，说你老板并要觉得你好，因为你有很多的期望，你老板想赞美你嘛。那就算不赞美你，也不能说你不好嘛。所以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期望，你就进了那个 office， 好了，被骂了一顿出来，你当然不开心。但你有没有想过，原来如果你就已经感觉到有那风吹草动啊，哎，想说今天进去啊，有可能被骂，或者呢，可能会要做一些最坏的打算。结果进去之后呢，老板也没骂你，或者少随便说了你几句，因为心情不好。哎，出来之后你沾沾自喜。你要知道，同样的一个事情啊，老板都被老板骂，一个出来呢是沾沾自喜，另外一个出来呢是非常。其实啊，就是在于你自己的一个期望值，还有你对外面这个整个境界啊的觉知能力、觉察。整个禅坐，它就是要帮助你这个蜘蛛它能够安住在那。外面有树叶掉下来也好，没有树叶掉下来也好，它都能够安住在那。所以啊，那个我们整个禅坐啊，你会发现，如果开始禅坐，你的这个进步啊，我们的仁波切是说，一开始啊，你对人生、你对旁边环境的觉知是零啊，所以你到处撞壁啊。 因为你做的决定可能一半都是不对的 based on 你自己 very limited data 或 information 你就去做了这个决定，然后呢就做错就倒霉。好啦，你慢慢因为经过禅坐的练习，你的心啊安定下来，你的原本具足的那个清净本心的自信啊就出来了，你的真心本性出来了，慢慢哎，你对旁边的事情啊开始有觉知力咯。你继续想啊，那个蜘蛛原来东西掉下来的时候疲于奔命，没有东西掉下来他都以为有东西掉下来，或觉得将有东西掉下来，还疲于奔命拼命的跑，然后慢慢的啊，哎，他练习到有东西掉下来，哦，有东西掉下来了，我知道了， I recognize 有东西掉下来，但是没有问题，我还是如如不动的在那中间，然后再慢慢的再往前进步啊。当你的心实在够清净的时候，当东西还没有掉下来，真正有东西要掉下来，还没有东西要掉下来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当那个东西掉下来的时候根本不会bother你。你要去看看你自己心境的这个转变，那个我们要平常打坐或者平常在那里，你就算静坐啊，不要讲打坐或禅坐，你就静坐5分钟吧。那我很多同学就跟我讲说，哎呀，我小孩哭啊，那电话又响，天哪，那外面的汽车一直叭叭叭叭叭叭的不停，因为台北嘛，在那个窗旁边的很吵，没办法呀，那个我的公婆又在楼下叫了，所有的东西啊都是非常的 disturbing， 都让他无法继续。那也没有关系，这个是一开始很正常的现象。那再往前呢，你的心慢慢的清静，慢慢清静了，慢慢的这个安定下来之后啊，就会发现电话响了，有人在鬼叫，外面车子在叭叭叭，你 recognize， 哦 ,OK, 我知道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静坐啊。他为什么要妨碍我静坐呢？我坐在这里为什么要被这些东西给困扰住呢？好了，那么你就再往前怎么样，你就会发现说，东西电话还没响的时候，其实你都知道电话要响，那就让它响吧。到最后的境界就是说 awareness 跟 alertness， 我的仁波切啊，他还用了另外一个形容方法告诉你，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他说你看啊，好啦，我们现在开始静坐了，我呢，我的 awareness 就是说，我现在我的 mindfulness 就是我的 purpose， 我现在要静坐，我知道我现在在静坐，我要静坐了，好，我要静坐了，那我要静坐10分钟，这中间就发生很多事情了，哎呀，我静坐，我本来就应该这个脑子要一片空白啊，或者说我想着佛菩萨的脸，因为我要数息，或我数息1、2、3、4、5，我用各种方法，或者我持咒，我让我自己能够先安定下来，我终于可能比较安定下来。我本来不是应该看到菩萨吗？我应该不是看到菩萨，就我应该是观想着菩萨让我安定在这，或者任何一尊佛像。结果观想着，哎，为什么我看到我闻到炸鸡的味道？隔壁来吃炸鸡，或者我肚子饿，我就满脑子的炸鸡。哎呀，想着，我没有办法，就我真的就站起来就出去买炸鸡，或我就真的站起来到隔壁去跟人家吃炸鸡。这个啊，就是在讲Awareness 跟 Alertness。 第一个啊，是你至少坐在那里你禅坐，你好歹知道我要禅坐了，那么我呢希望我现在能坐在这里。第二步呢就是 Alertness， 当你的脑子开始想炸鸡的时候，想隔壁的牛排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有觉察呢？你说，哎， Wait a minute， 我现在是在禅坐，哎，我怎么会在想炸鸡呢？哎呀，赶快回来，赶快回到这边继续重新开始，把脑子清干净，重新坐下。这个东西就叫alertness， 就是当事情发生，就是有杂讯进来的时候，你能够第一时间就觉察到，然后把自己又拉回到这，就是你原来的那点上。但有一些人，如果你没有alertness 啊，你当这个事情杂讯发生的时候，你就被他带走。你自己去想想看，你静坐的时候是不是这种状况？原来没有做还好，一旦开始做了以后，哇，千头万绪啊，所有的杂念都进来了。我以前试过啊，把支票水电费没开，那个股票要下单了啊，那个房贷还没付钱， 什么菜，哎，最后想到最后，我跟你讲，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就站起来走了，因为太多事情了，要赶快处理，不能静坐。那些事情你没有静坐都想不到，一旦静坐，东西都进来。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啊，整个东西就是在告诉你，其实静坐啊，就是让你知道对于当下要有觉察力，对于你的 state of mind 要有觉察力。然后到外面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也要有觉知力，你的环境发生改变了。那么你静坐到后面的时候，当你禅修到后面的时候，外面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还没发生变化，但将要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就已经觉察到。那你这整个人呢、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安定的在那个地方，所有的事情其实基本上都在你的觉知之下。这个啊，到后来明心见性的时候，或者将近明心见性的时候，这些情况都已经发生。这就是我们讲的禅坐。好了，那你说，那我坐在那边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可以跟大家建议一下啊，就是我们甚至也别说什么打直禅啊，你就先说静坐吧。那么每一坐啊，通常我们一个静坐啊，不能超过45分钟，就是建议你不要超过45分钟。尤其是我们初学者，其实你根本也支持不了45分钟，后面呢也都是浪费时间。好，那一坐呢是不要超过45分钟，但是你可以把它分成15分钟。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其实15分钟足够了。如果你15分钟真正的进入状况也足够了，那15分钟已经可以让你整个体力恢复，然后让你脑筋清醒。非常有这个对于你疲惫啊或者混乱啊，总之它有这个很有效疗效。那么你在开始静坐的时候啊，你不需要一定要什么盘坐盘腿啊，不需要。有些人坐骨有问题啊，腿不好，或者身体软硬度比较硬不够软，那他没有办法盘腿什么，那都没有关系，通通都 OK 的。最主要啊是你啊坐在那边，你可以用坐的也可以用盘的啊、哦、最主要你的背啊要直，你不能那个背弯的，那个好像叫一个凹的，那很轻松的坐在那边，那不行。你的背最主要是要挺直的，然后呢你的脑子是清楚的，你的脑子虽然是清楚的啊、哦、但是是放松的，你不能放松，放到太松的时候就睡着了。那你也不能太过清醒，非常清醒的时候你不就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吗？所以你虽然要放松，是放松的状态，但是暂时是清醒的。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啊、哦、那你也可以从5分钟开始练习，那么5分钟10分钟15分钟都很好啊、哦、那如果能做到15分钟当然是很棒。再来呢就是说啊，我坐在那边我开始杂念丛生啊，那怎么办？有几个方法啊、哦、能够先帮助你先安定下来。第一个啊、哦、就是说有两种啊、哦、第一种啊是你眼睛能够微的张开，你可以眼睛全部闭起来。我也建议你们其实在这个点上也可以用张开，微的张开，然后啊你在你的那个眼睛，你的眼睛是微微张开，不是就等于是你的是俯视吗？你的眼睛比较往下的视角，你可以放一个标的物在那里，可以是一个杯子，一个佛像，一个不动的一个标的物放在那边，你就盯着那个东西，你盯着那个东西啊，你心里也不用想什么，那你盯着那个东西，如果你能够定住，那就很棒，你就让它定个15分钟。所以有一些人他闭着眼睛，他可以脑子里随便想一个佛像，一个观世音菩萨的脸，或任何一个物件，一个杯子或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一个景象，总之你如果眼睛闭着它，你就心里想的那个图案都不要变，然后你可以定在那边也很棒。但有一些人呢闭着眼睛他没办法，要不然就睡着了，要不然就是那个图像他没有办法定住，那就像我刚刚讲，眼睛就稍微微微睁开，不要睁大眼睛那样子啊，就是微微睁开，那你放一个标的物在那方盯着它，哎，那也可以。好，如果这样还不行啊，有些人这样哎，糟糕，还是不行。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比较稍微动一点的，就是数息，你数着你的呼吸，1、2、3、4，你感觉你的呼吸， 或吸呼吸呼，总之你就用一个一直 repeating 某一个 counting 或某一个动作，你就是帮助你让你的妄念不要纷飞。总之你做的这些动作就是让你的那个脑子的那个妄念不要出来，或者那个妄念进来的时候啊，你能够把它止住。所谓止啊，还有另外一个，它就是说你的妄念进来啊，不是说我要把它打掉扶住把它推开，妄念进来的时候你推不开的。那么你把它想成啊，我们古时候的时候不是那么在看那个录影机啊， DVD 碟啊，现在也有 DVD player， 你那个你是有一个 pause 的一个 function， 那你那个想要让它停的时候，你如果停掉的时候你就按 pause。 其实啊，那个妄念进来你也去想，妄念进来的时候你就按个 pause， 它就会止在那个地方，你也不是把它推开哦，你要停在那。那过一会儿，那录影机是不是你太久没有按，它又开始 play 了，它就又开始 play 了。它可能 pause 只有一分钟或三十秒的那个，它又开始 play， 它又开始 play 之后呢，你就再按 pause。你的妄念开始动的时候，你就再按 pause。你会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天哪，我怎么每五秒、每十秒就要按一次 pause？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练习过。那么经过你长期的练习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个妄念进来的那个 frequency 越来越少。然后每一次呢，你按了 pause 之后，它可以撑很长时间，它妄念又在浮起。这个就是你整个 meditation 啊，一个进化的过程。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是为什么要做 meditation？ 我们之前我应该有上次有上，虽然你们没有上过心经课，可是上一次我有跟你们提过啊。我们做这所有的上的课，或者你修行啊，还有做这个禅修 meditation 这些东西，其实啊都帮助你安你的心啊。我们上次有讲过，你那个心啊，要把它关在房间里面啊，你的那个 mind 你要把它关在房间里面。有任何客人来找你的时候，他必须按电铃啊。但是呢，那规游戏规则是你必须开门让他进来，你不能不让他进来。那么客人有什么诉求，你要安抚他，然后再把他送走。送走之后，你要把门锁好。你的客人是谁？就是贪嗔痴慢疑。那些客人分分钟啊都会来找你。以前呢，你也没关门，他随时上来呢，贪嗔痴慢疑五个随时上，然后呢，你根本都不知道谁来找你，把你弄得团团转。然后呢，来了之后到底有没有走，你也不知道，反正一直都在你的身边没走过。所以现在啊，我们经过上课啊，经过持咒啊、念经啊，或者说我们静坐啊，就是希望把我们的心啊放在那，把它保护好，放在那房子里面。每次有贪嗔痴慢疑来找你，只要按电铃，哎，你有觉知，他来找我了，但是你要不要开门？一定要开门。就像那个杂念来的时候，你不能把它推走，不可能的嘛。你让他进来，你要跟他对话，安抚他啊，知道你现在自己生气了。知道你的贪念又犯了，知道你又犯傻了，哎，那可以哦，这才是好事。有觉知就不怕没有办法解决，最怕是你没有觉知的。那好了，现在贪来找你，哎，你安抚他之后，他出去了，那你就把门关好，又等着下个客人进来。所以啊，你在禅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那贪嗔痴慢疑，本来一天要找你个十次八次。每一次呢，没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者三五个小时送不走。以后呢，越来越少找你，一个星期来找一次，一个月才来找一次。然后每一次啊，三五分钟，哎，就把它解决了。如果你看到有这样的情况，就表示你进入状况，你进步了。所以啊，你说，那我到底修行在修什么啊？不是说你念经念得很快，或者你什么你就修行成功了，不是的。当你去觉知你的贪嗔痴慢疑来找你的时间是不是那个 interval 是不是越拉越长，每一次他在你那边待的时间是不是越来越短，如果你发现有这个状况，你就进步了。所以啊，我们回去，那反正现在讲了半个小时也不能再讲，要讲课了。所以啊，你们回去呢就开始坐在那里，可以自己啊尝试着。还有一个形容啊，是我仁波切教我的，他说你打坐哦，你就好像那个大提琴小提琴的那个弦啊，你说我到底什么样叫轻松，什么样叫做紧张啊？他说你就是要轻松 relax 的这个状态，但是脑子是清醒的。 就像那个弦啊，你不能够调得太紧啊，太紧的话你会断掉，那声音很可怕。你也不能调得太松，太松的话没有办法拉琴了，没有办法拉声音出来。所以啊，你就要在那中间调整，而你在调整的过程啊，就是在修心。你慢慢慢慢就会找到自己最适合你自己的状态。这个东西啊，都是在我跟我们自己对话，帮助你去了解你自己。我们以前啊，都往外贪求啊，事实上啊，你真的要做啊，是要向内反闻啊，不是要往外贪求。往外贪求都是杂念，没有用的。那外面的染境只是会扰乱你的心，让你原本就被贪嗔痴束缚的清净本心再加上更多的粪土。那我们是往内反闻啊，往内观，那之后你就有办法真正把原本那个状态找出来，让它恢复你最原始的状态。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禅坐。好，我们现在那个 unmute5分钟时间，大家讨论这个有自信啊，那个自信啊，其实用英文解释会更加清楚，叫做 self-existence， 它就是自存，跟其他东西没有关系，而且不会发生变化。那么后来我们所讲的那个真心本性啊，或者说我们的清净心啊，说我们也叫自信，那个呢是 clear mind， 所以这两个虽然都叫自信，可是是不同的东西。那么我们以后就不再讲那个 self existence， 因为那个东西就跟我们金刚经不是关联这么大了。以后我们讲的那个什么自信啊、真心本性啊、如来藏，这才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原来的我们最亲近的那个原来的那颗心叫真心。所以这个地方我就做厘清一下啊、哦，所谓缘起性空啊，其实这是佛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理论。也是禅宗啊很重要的一个理论，也是禅宗或佛家的宇宙观啊。他说所有的东西啊，都是因为因缘具足下产生的。那么缘分发生变动啊，这个事情的状态会发生变动。当缘分散掉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啊，或这个东西啊，或这个现象啊，或者我说这个法，就结束了，就没有了。那么这个东西啊，就叫做缘生，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因缘而变动，所以它是缘起的，缘生的，它绝对不是永恒不变的。那它既然绝对不是永恒不变啊，那它的本质，你看它一直在变动嘛，所以它的本质啊，就是它原来的那个原来最原始的那个本质，它的本体，它的原来的那个状态，那个 nature 啊，一定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就是它，因为它一直在变化嘛，所以啊，我们说它绝对不是，这整个状态绝对不是有自信的，所以我们说自信空。所谓那个自信空啊，那个空的意思啊，并不是英文讲的 emptiness， 这个空啊，是说它并不是死，整个状态并不是死的，并不是固定不动的，它其实是有各种方法可以变动，它有办法随着缘分而有各种不同的变化，所以啊，它的自信是空的，它没有自信，所以我们叫做性空或自性空，所以叫做缘起性空。缘起跟性空其实是同一件事情，这就是后来我们第五章会讲的性跟相的关系。整个金刚经或我们这个禅宗啊，就是在讨论性还有相。性啊，就是我们讲的性空，相呢，就是外面发生的那个表象，那个表象啊，就是我们讲的缘生，它因为不同的因缘呢、啊，会显不同的相，那个相显了以后呢，不停的发生变化、啊，当缘分没有的时候呢，相也就灭掉了，但它真心本性是如如不动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叫做缘起性空。那么这跟心经讲的一样啊，那心经也是告诉你。为什么人生苦啊？观世音菩萨告诉你，你为什么苦？其实心经啊，前面有一段，它是舍利子跟观世音菩萨两个人的对话。因为我们中文啊，把它前面全部我们的翻译把它全部cut掉了，只剩下中间那一段法门。事实上，前面啊是金刚经，对不起，前面啊是观世音菩萨跟舍利子两个人对话。舍利子啊，他问观世音啊，如何永远的离苦得乐？ 观世音菩萨告诉他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证得五蕴皆空，第二个你要证得诸法空相。你说那为什么啊？我要离苦得乐干嘛证得这两个东西？这个啊，是因为我们人为什么苦，就是不把虚妄当真实。金刚经就在讲同样的事情，他把这两个法门五蕴皆空还有诸法空相把它讲得更加清楚，所以216个字的心经啊，到了金刚经里面啊，就变成了有5000多字。心经其实就是金刚经的浓缩版。心经为什么难讲？因为你把5000多个字变成只有200多个字，真的不好讲。那么心经给你法门，要证得五蕴皆空，要证得诸法空相，金刚经就把它 expand 到32品。但总结都是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就误把虚妄当真实。什么虚妄？就是随缘现象的外面那个相啊，就是你在外面看到那个所有的多彩多姿的镜像，那个原生的东西，你也真实的。反而真正真实存在的那个真心本性啊，我们本性光明的这些东西啊，因为看不到摸不着，你反而以为它不存在，你就是等于是全部把整个东西搞颠倒了，那才痛苦不堪啊。所以金刚经跟心经它都是在教你要去帮助你找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原来原来是这样子，我们原来以为真实的东西搞了半天是虚妄的，而我们本来根本不知道存在或者是感觉不到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要你厘清这件事情，当你能够发现这件真相，能够证悟这件真相的时候，你就离苦得乐了，是这个意思。所以才讲缘起性空，那个真心本性是真实的，缘起的那个妄念的外面的那种妄相啊，或者妄相，那个东西是虚假的。他要你看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啊，他才说为什么没有众生得灭度？因为众生也是缘起的嘛，也是虚妄的嘛，所以事实上众生是虚妄的，根本没有众生这件事情啊。那你说好了，那没有众生，我干嘛还要度众生？但是虽然众生啊，从性上面来讲啊，从本性啊，从性上面来讲，并不真实存在，它是虚妄的。但它毕竟显象啦，因为你的种种卡玛和我的种种卡玛，我的确在这六道轮回，现在因缘刚好具足显象了。所以既然显象了，我每一天还是要努力的生活，我每一天还是要发心行善。但是我虽然发心行善，我广度众生啊，我努力修行，但是我却不执着，因为这个生命只是暂时的显象，随时都会灭掉。所以他教你的就是说，我因为显象了，缘分具足的情况之下，我就努力的生活，努力的行善，努力的过好每一天。但是我心里是非常清楚，这个东西是永生的，是短暂的，有可能随时都不见。你别以为我早上在，我下午就还会在，不一定的。所以他要你平常心，不要执着，然后努力的去过日子。因为本性，真实本性才是真正如如不动，才是真实的，外面的妄相都是假的。这个东西是缘起性空真正的原因。他告诉你说，虽然众生都是妄相，但因为刚好显相了，跟你有这个缘分，所以你还是要发愿去度化那所有的众生。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度化这所有的众生，却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是这样解释的。而且啊，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他说如果菩萨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我们上次讲了很久啊，如果菩萨还有这四相的话，那就根本不叫菩萨了。还有四相，四相没有在哪里叫菩萨呀？不能叫菩萨了。如果你还心里还觉得有众生可以度，哎呀，我要度众生啊，这个众生好苦，我要度他，表示你还着相嘛？你着我相，着众生相啊，那这样子就不是菩萨了。我们上次有讲过啊，我们这次很快复习一下：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相啊，因为我有我执吗？我这个身体真这么的真实存在，我要长生不老，我要活下去。哎呀，我的需求，我的喜恶，这所有的一切合在一起就我相啊，就是我啊，我执啊，我执的产生的所有的妄相，全部加在一起就是我相啊。好了，有我相，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有。 有相对嘛，相对待的嘛，就是我们人是分别心嘛，这个六道轮回啊，这所有的这个十法界啊，全部都是因为我们有分别心，分别心啊，而我有我们这个这怎么讲啊，这个万法由心造啊，因为我们的分别心而产生了这所有的六道轮回啊。那因为有我相，有我相就一定有对面嘛，如果没有对面，那哪有我？所以绝对是一个相对的、相对待的一个状态。所以有我相，然后一定有对面那个，对面那个是谁？就是人相。对面那个人相不见得一定要是人呐、啊，它可以是任何东西。我们称之为就是我的对面就是人相。你到 internet 上面去查，你可以看到好多不同的解释。有一些解释说人啊就是人相，那众生相是人跟众生全部合在一起叫众生相。我们不要取那个定义，那个东西讲的不够仔细啊、哦。我们讲一个更能够包含一切有相对概念在里面，就是有我相就有对面，对面的就是人相，很多不同的人相集合在一起，那个叫做众生相。但你千万不要弄搞错，就是人相就一定是人，不见得的。那个对面可以跟你作对的，它就是不对立，它就是一只小狗也可以，或任何一个法，任何一个状态都可以叫人相。那很多不同的人相，因为你每天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对待嘛，因为很多对待之下，那全部连在一起叫众生相。那你这整个空间的概念就出来了。那什么是受者相？受者相就是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不停的在发生，不停的在发生，然后连续有延续性的概念在里面，那个东西就叫受者相。事实上这是虚妄的，因为根本没有延续性的东西，每一个东西它都不停的在发生变化。你会以为有延续是你自己的妄念啊，就像看电影，其实它是打出不同的投影片出来，因为你的视觉神经让你误以为这所有的东西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同样的意思。受者相其实根本没有连时间延续的观念，是你自己为有，所以就出现受者相了。那菩萨你要明心见性，就必须断了四相，断了四见。那这个四相绝对不是说哎呀我可不可以选择断这个人相，那人相断了以后我就再断这个众生相，最后我再断受者相好了，不是这样子的。所有的人相、众生相、受者相都是从我相开始的，所以你唯一需要断的是我相。你我相一断，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全断，绝对不会有哪个断了哪个没断，那绝对是不可能的。而你唯一能断的就是我相，其他的东相是其他的几那个三个相是我相而延伸出来的，所以你要断我相就是要断我执。那这个地方所以他才告诉你说啊，为什么要发愿度所有的众生，但实无众生得灭度，虽然实无众生得灭度，我还是要发所有，还是要发大愿度所有的众生。这个地方啊，就到了第四品的福慧双修。我们讲过了，整个金刚经的纲领啊，就是叫你要修福又要修慧。菩萨道是什么？菩提萨埵，菩提就是上，菩提上萨埵翻成中文就是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有情众生，下化众生。上求佛道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智慧，空性的智慧，无上菩提。下化众生就是我们讲的修福啊，你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发大悲心啊。所以你一方面自我提升，你要去证得空性啊，你要证得无上菩提；另外一个你要发心度所有的众生，让所有的众生，你还有所有的众生都永远离苦，这叫做福慧双修。如果你只修慧，只去想证得空性，那你是走小圣。阿罗汉他的空性很厉害啊，证得空性脱离六道的轮回，但是他是小圣，他的成就到了那个地方停住了，那个涅槃叫做偏真涅槃，不是我们大圣所讲的究竟涅槃。但如果你只修福不修慧，还是很糟糕，你永远都在六道轮回里面。你可能当国王、当天人、当皇后、当好命的不得了的人，好命的不得了的天人，但你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六道轮回里面福报一旦想完，马上，这不是从33天到32天了，我上次 讲完，是有可能33天直接下地狱道下恶鬼道啊。所以只要在六道轮回里面就是苦，修慧、修福，光修慧或光修福都不可以。唯一的法门就是福慧双修，你必须福跟慧两个都圆满，你才有这两个都就是互相支持，那个相辅相成。就像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理一样，你的心很强壮，你的身体很弱是没有用的，或你的身体很强壮，你的心很弱，那更可怕。所以你要福跟慧两个必须双修，相辅相成，两个同时修到圆满，才有办法证得究竟佛果。所以我们才说那时候啊，你慧修到圆满，法身现前；福修到圆满，报身现前。所以佛啊，当你修到究竟涅槃的时候，你那个福、法身、报身两个绝对是同时现前。那么因为他之前在因究竟发的大愿，要修，要帮助所有众生，所以还会有应化身。所以呢，法报应身三身啊，其实是三身一体。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你一定要做福慧双修。好了，那你看第四品啊，他就告诉，因为第三品他只给你大方向嘛，告诉你说，哎呀，我要发心度一切众生，但实无众生得灭度。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第四品这边所讲的，他把你翻译成，对，刚刚那个东西，如果我们在公司行号里面说叫做 strategy direction 大方向，那第四品呢，告诉你是 action items。第四品是告诉你说，好，针对这个大方向，我给你一个，那你老板说我给你一个 action plan， action items， 就是因无所住，行于布施。如果你把第三品的大方向转化成第四品，就是这八个字，因无所住，行于布施。因无所住就是在告诉你啊，不能着相啊，要你修空性啊，要你离一切相。因无所住就是离一切相，行于布施呢就是行一切善。所以整个金刚经就是叫你离一切相，行一切善，就是福慧双修啊。因无所住就是要你离一切相，就是修慧，就是菩萨道的菩提，就是上求佛道。行于布施呢就是行一切善，不见得只是这个布施是六度之一啊，他让用布施来代替所有的六度。那我们上次我记得也讲过，布施一个就已经代表了所有的六度，因为布施我们讲有财布施、法布施、无畏，财布施、无畏布施、法布施。当你所有的布施都做全的时候，其实你所有的善全部包括所有的六度，百善六度全部都在里面了。所以行于布施就是行一切善，行一切善是什么？就是修福啊，就是广度众生啊，帮发你的大悲愿啊、大悲心啊，帮助所有众生离苦得乐啊，所以就是福慧双修。所以其实啊，你第三、第四品学完了以后啊，金刚经的大概基本精神已经有了啊，那他就在告诉你啊，什么叫做因无所住，行于布施。后面这所有的几段全部都是在 explain， 仔细再继续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啊，就是不住啊，要你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布施，就是要不住相布施。所谓不住相是什么？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布施。菩萨就是要如是布施，不住于相，就是要这个样子布施，不住于相。这个如是我们讲过好多次了，现在我们就把它当作哦，就是像这个样子。但事实上呢，我们在讲如是啊，很多时候其实这是在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万法一如，一切皆是啊，或者也有翻译成如如不动啊，当下即是，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真心本性啊，不住相啊。其实他，你用浅层来看这句话，是菩萨应该如是，就像刚刚我们所讲的，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布施。但是如果我们学到《金刚经》，再往后啊，十四品以后啊，你就会发现那画风转了。现在我们一直在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皆非。到十四品以后，或者到十七品以后下半开始，他告诉你，其实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现在是虚妄，其实凡所有相到后来就是皆是实相，那么一切皆是，万法一如，那么 是我现在不用管这么多，你现在把如是就先解释成就像不住色身香味不触法布施这样子的去布施，不住于相就是不住相。那么如是以后那个比较深的意思我们以后再讲。好了，那何以故啊，他说如果菩萨能够不住相布施啊，就是不住色身香味不触法布施，能够在空性的基础上，你能够悟得空性，悟得缘起性空这样的道理情况之下去布施，那你所得到的福德是不可思量。如果你没有空性的基础，你只是在修福，那你的那个福报啊是可以思量的，虽然有很大很大很大，但是都还是可以思量。如果你是不住相布施，那你的福报是不可思量。所以一个是住相布施，一个是不住相布施，那福报是不一样的。住相布施啊所得到的福德也很大，但是不住相布施呢，它的福德是不可思量。不可思量的福德我们叫做功德。什么叫做功德？功德可以带你出六道轮回，那才是你真正想要的。福报福德很多时候是在六道轮回里面，那个东西啊，其实不是你真正想追求的。那么啊 ，K 刚刚有问说，东方虚空可思量否？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空可思量否？它这个东西只是在解释啊，东西南北啊各个方向，其实我们说十方三世，有十个方位啊，这等于说所有的净虚空变法界啊，它只是在用这样子的一个虚空的概念来形容不住相布施的广大。那他告诉你啊，如果你住相布施，如果你不住相布施的话，那个福德啊，其实是就是像这样子的净虚空变法界如此的广大，甚至比这个还广大。最后他才告诉你说，重点来了，菩萨但因如所教住，就是菩萨呀，他要你就应该像我们刚刚所教导的这样安住在那里。须菩提不是问他说应如何安住其心吗？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啊？他这边就告诉你，应如所教住，就是像我们刚刚所教的不住相布施这样子的安住在上面。所以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叫做住，不住，安住在无住之上。应该要听懂，这一定要听懂哦。所以，但因如所教住是什么意思？就是住，无住，安住于无住之上。这个地方是第四品告诉你，就是你要能够安住在无住之上，你要心无所住啊，你才有办法安住啊。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如果你的心还有执着，还住在抓着什么东西不放，那你就没有办法安住了。这地方慢慢咀嚼一下。好啦，金刚经的前半是告诉你说，住无住，要安住在无住之上。但到了金刚经的下半啊，它告诉你，连安住在无住之上这个无住都不可住。前面的经，前半的金刚经，它告诉你啊，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妄的，都不可得。到了下半，他告诉你，连不可得也不可得，连无住也不可住啊！这个东西才是最高境界啊！前半只是在告诉你，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吗？所有东西都原生性空吗？所以一切都不可得啊，一切都不可住，对吧？所以要你无得，要你无住。但到了下半是告诉你，连不可得也不可得，连不可住。也不可住，那个时候就是你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现在只是告诉你，你还起心动念说我不可得不可住，到后半的时候是连起心动念没有了，那个状态那个境界就明心见性了。所以金刚经很深啊，而且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又一层，每个人的这个缘分不同啊，能够剥几层不一定啊，也不是说你早开始剥就剥的比较多层，不一定的。禅宗啊，真的就是看你的悟性，累世的因缘，当然努力很重要。那么不用觉得说，哎，我那么晚才开始，我这个